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咁啊，终于见到土伯。喂，今日呢一集咧，好多人有期望啊，知唔知啊？ 期望咩？ 期望我哋两个打交。 我本来谂住今晚唔嚟，我唔知道细良原来请假。 哇！你真系背得，你真系证明你又冇睇，冇睇，冇听我哋嗰集啦。 我自己好少听自己嘅节目，我怕听自己把声，大佬。 喂，咁你咁上集冇你啊嘛？咁你听我同细良都得嘅啫。 多谢有啲城寨嘅网友祝我老婆生日快乐。 系啦， 好在系我老婆啫。如果第二个就大镬啦。 我同阿细良上集已经讲我死啦。我哋咁样喺个节目讲阿土伯话同阿 Jackie 庆祝生日，会唔会其实佢呃紧阿 Jackie？ 故弄玄虚啊嘛！ 我话会唔会翻去扭耳啫？你今日同边个庆祝生日话咁样喎？冇事啊嘛！ 我系同成班僆仔一齐去食咗韩烧。 哦，成班僆仔即系其实就唔系你两 个 察觉噶， 十个八个。 哦，点解会有啲咁嘅安排咧？ 咁啲僆仔同我老婆即系社民连啦，大部分都系、都同我老婆好熟嘅。 其實 咁佢就主動 你怕你怕你同你老婆即係撐台，佢冇計傾。 你 老夫老妻， 嗱你先係咁嘅啫。嗱，通常 make 啲 comment 嘅自己就係咁嘅。唔係佢哋約嘅，各位，你老婆生日喎，嗰日我哋食咩好啊？我係咩？哦。唔係冇講係咩嚇， 即係咩仲嗱呢 step 又崩吞啊！ 咁跟住咧，佢哋就問完，咁我就話要食韓國菜，咁跟住我就好簡單啫，梗係 search 香港知名韓菜，咁排第一嗰個咪得咯，最攞星嗰個。 韓菜你都唔幫襯阿蕭生食嘅韓國燒烤， 食過啊嘛，食過啊嘛， 仲係咁多油。仲有阿蕭生幫襯你咁多賣廣告。 喂，大佬啊，呢一節而家講我老婆生日定係講打風噶，大哥？ 喂，我哋不嬲都係咁樣先入正題啊，有牌未入啊，有牌未入？你放心。 喂，細良搞咁去邊度啫？我唔知佢原來今日唔得嘅喎，如果唔係真係唔嚟喎，就係同你做節目咧，你條友仔。 嗱，你啊啲叫甚嚣尘上，枉我咧又嗱，呢支唔系我嘅，呢支系细娘留低落嚟，惊死你唔嚟， 哦， 就话嗱，咁样知你走鬼啊嘛。 唔怪得今日中午收到阿取伯嘅 message 就话土伯今晚 OK， 系啊， 我几快复你 OK， 咁样系嘛？ 喂，你有阿细娘喺度，我理得你唔嚟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希望啊，其实咧，喂，细娘咧。即係咁樣成日走咗去，咁啊唔係好掂。嗱，我都唔知道我冇呼籲大家捐錢好，因為咧嗱，如果我 捐錢捐錢捐錢， 係啦，我呼籲大家捐錢捐錢捐得多，咁喂俾咗 incentive program， 佢下次唔即係隨時可以放假唔嚟啊嘛， 係 係嘛，咁梗係冇咁多錢，但係又可能又會失威我哋兩個， 係 都唔知即係真係十。 大家捧捧場。嗱，如果唔係我同阿取伯下個禮拜都即係捐勤嘅啦，咁搞法嚇，即係起碼一兩個頂頂啊，即係唔好以為淨係聽細良係咪？ 好啦，喂，咁啊，今日咧，梗係啦，梗係講打風啦。咁我哋嗰個嘅 仲講，我哋打完啦喎 嚇，有排啊，打林鄭有排打，我諗。 喂，我覺得我有樣嘢要即係申報啫，我人生第一次真係走去攞啲膠紙咧嚟貼個窗咧，係呢一鑊嘅啫。 嗯，我都係。 跟住我發覺咧，我係打唔到個米字旗嘅，因為點解咧？原來係唔夠膠紙嘅。 我 即係有好多打唔到米字旗咧，就唯有打交叉啦。咁你冇理由即係搞到即係有啲窗有啲窗冇嘅。如果你爛咗個窗就大鑊。 你講到米字旗，我就要譴責一個人。 邊個？ 叫 Lens。 哦 ，Lens。 我咧就喺個貼咗個我個窗嗰度咧，跟住就擺上 Facebook， 就話我做好防風措施，因為點解咧？我話呢個係一個做好鄰舍嘅責任，即係唔係淨係自保。因為你知啦，你嗰啲嘢如果有乜嘢甩漏嘅時候咧，你隔離嗰間屋先大鑊啊嘛。 係啊，你飛曬玻璃。 點知個 Lens 咧喺我個 post 下低咧就留言就話我支持港獨。 港獨分子係咪支持港獨？話我港獨分子，因為我就貼曬咧，真係米字，嗯、我係 perfect 嘅米字，知唔知咩叫咧？十字加兩撇啊嘛。有啲人咧就唔係 perfect 嘅米字，就係淨係三棟，即係假交叉加一棟啊嘛。咁我嗰個咧就真係 perfect 嘅米字。 我就應該係北愛爾蘭。好多都，OK。蘇格蘭就咁啊，十字啊嘛，嚇英格蘭就應該係打橫嗰棟啊嘛。 我哋應該貼星啊，為咗即係政治正確咧。 啊，唔係喎，英格蘭即係咩？ 貼啲星星喺度啊。 因為我熟噶，因為你唔知我僆仔嘅時候咧，而家先講咧，即係從政就唔好講啦。其實我係識唱《God Save the Queen》，因為係做童軍啊。教你唱歌 Save the Queen。 哎呀，你犀利，我做色狼仔咋。 所以咧，我去英格蘭捧世界盃場嘅時候咧，我係人哋喺隔離咧，阿肥仔強啊，你知邊個肥仔強啊？蔡志強啊。 哦。 冇你咁大聲嘅大佬，你唱英國國歌，我話 God Save the Queen，又 Tell Her Victorious 嗰啲我都識唱啊嘛。咁第二樣嘢就點咧？我哋係要畫呢個米字旗。 嗯，有幾難畫咧？ 欸有技巧噶， 咁要認叻你。 你知唔知嗰、那個中間咧，嗰、那個白色咧，嗰下咧係要 anti clockwise 嘅，一邊窄一邊闊，一邊窄一邊闊，一邊窄一邊闊嘅。你留意一下個米字旗啊。咁嗰陣時候咧，我哋其中一個做童軍嘅homework 啦，或者 assignment 咧，就係畫呢張旗翻去交俾老師，睇下你有冇根據嗰個 clockwise 一窄一闊，一窄一闊咁樣咧嚟畫嘅，因為佢唔係。即係完全係 parallel 嘅，嗰條線，所以我真係識噶。 喂，咁啊嗱， 有人捐錢喎， 我想問一下先，多謝多謝，睇佢咦捐錢一定要 阿 Lanza 即係阿 Joyce Wong， 多謝你， 嚇多謝多謝。 仲有冇邊個先？而家暫時阿 Joyce Wong 第一個， 係、，thank you so much。 喂，咁啊阿咦陶老闆 咩料？ 阿陶老闆 咩料？咩料？ 你啲同事琴日有冇翻工啊？冇翻工， 冇， 即系证明你系良心雇主啦。 唔系点解咧？我就要讲下个故事出嚟嘅。其实咧，因为打风咧，就喺沤喺屋企咧，就好容易眼瞓嘅。其实我九点几已经瞓咗噶啦。咁啊，凌晨四点钟而家扎醒，而家早咗八。 我查一查，查不查？ 系 你同我唔同啦。 系 我搞到四半夜四点钟都唔瞓。守喺个厅嗰度。 系 点知一粒风都冇。即係我咧驚啊，因為我住屋啊，我係其實住屋。 你後市嚟噶嘛？你威噶嘛？ 有啲好大嘅玻璃啊嘛，就好驚啦。於是搞到四點鐘喺個廳嗰度，跟住咧開道門出去，一粒風都冇。 你住邊個位話？ 元朗。 哦，其實都大大鑊嘅呢啲地方。 都犀利啊！啲風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好啦，咁你查完我之後，我就講咧，就係因為我九點幾瞓咗。其實我有一個同事，佢就話：喂。我叫咗啲我負責嗰個所謂嘅 division 又好 department 又好啦，啲同事就唔好翻噶啦。即係你 announce 埋叫其他人唔好翻啦，因為其他人係我負責啊嘛。 係第二日定係嗰晚啊？ 嗰晚九點幾我已經瞓著咗。 哦，你瞓著咗哦。 咁我凌晨四點鐘先起身睇個 message， 咁死啦呢鑊嘢係喎，再睇睇新聞都幾大鑊喎。咁你同事點翻工咧？有一個好似唔知大埔定粉嶺，有兩個。咁我原來咧，我發覺咧。我唔係所有嘅同事嘅電話都有嘅。 呢啲老闆咧就真係都幾叫我咩放手啊，好放手啊。 咁我 send 咗個其中一個 message 就俾我嘅負責嘅 admin 嘅同事，我就話你話俾同事聽唔使翻啦。咁死啦！我落去樓下食早餐嘅時候，八點半佢都未有藍剔嘅。咁我梗係打叫佢起身啦，因為我驚其他人翻緊噶嘛。我話喂。即係起身啦！話聲俾同事聽咧，今日唔好翻啦，咁樣都幾大鑊啊！我睇咗新聞之後，佢話：哦，好啊，多謝，咁啊收線。我幾驚，跟住我今日翻到去問其 中今日 翻工啊， 我翻工， 今日唔使咩？但係對頭都有火，唔係我就係俾啲客孖到飛起。 講今日嘅嚇，未講琴日。 我話大家尋日冇翻工啊嘛，咁樣得一個同事，因為佢住銅鑼灣嘅，我灣仔嘛。佢話我翻咗，我話唔好意思，兩位小姐。俾我抄一抄牌得唔得？因為我係冇你電話。 嗱，阿同阿呢個土伯呢一個 story 咧，我歸納咗兩點，即係等於一陣我會歸納。 咁都歸納到？ 梗係啦，一陣咧就歸納阿七七七，而家先歸納你。第一，呢啲咪叫大老闆嗱，就冇所有同事嘅電話，即係證明咧佢好多同事。 咁第二咧就係咩咧？ 有幾個啫，七八個啫。 呢條友咧，連一個 WhatsApp group， 即係一個公司嘅 WhatsApp group 都冇。嗱、 啊， 證明咧， 我係有 WhatsApp group， 不過咧，原來咧係有啲同事咧係未 add 入去。 唔係咯， 唔係我開嘅，仲有 第三，仲有呢、這個。即係都叫做有良心嘅僱主咧，就冇我咁有良心啦。嗱，呢個第三個歸納點啦。點解咧？我嗰晚十點幾就已經星期 日 日十點幾，我就已經發放一個 message 喺我 WhatsApp group 嗰度。我話我個 message 係咁嘅，係咁嘅，好重要嘅。一陣我點解解釋呢個 message 好重要？ 講啦， 就話個 message 就話大家明天不用上班，留在屋企工作。然後跟住咧，但係我哋十點幾、十點半試下可唔可以 teleconference？ 嗱，成個 message 係咁。點解我覺得個 message 好重要呢？係即係話唔係話有啲人啊就咁講啊，我啲朋友啊，佢話啊，大家聽日自己睇情況翻工定唔翻工啦咁樣。嗱，呢個 message 咧， 白痴嘅呢， 就同七七七講嘅嘢咪一樣咯。 如果我打工仔嘅話，我一定翻 啊。 喂。看看大家看什麼情況，老闆就是會衡量一件事，就是你回的，你就是一個搏命的人。 嗱呢個咧， 你唔翻咧，難聽啲講契弟係嘛？ 呢啲咧咪叫囚徒困境啦。 係， 即係咧同啊，我話同阿七七七係一樣咧，就係七七七咧就呼籲啲老闆咧就要乜嘢話，就要唔好計較啲同事嗰日唔翻工啊，諸如此類講一啲咁嘅説話咧。我話俾你聽，呢啲係廢中之廢嘅説話， exactly. 因為其實。個處境嗰個人啊，即係打工仔個當時心目中諗咩咧？如果冇一個直接嘅指令，係話唔使翻工嘅時候咧，我就會諗咩咧？喂，如果萬一我的上司翻咁點啊？ 係啊， 嚇！咁跟住嗰個上司亦都諗，喂，如果我嘅下屬翻咁點啊？嗱，呢啲我哋就叫做囚徒困境，就係、是、到最後大家會撲出去翻工。 唔係，所以我就好困惑嘅嗰朝早啊，即係落去街食早餐嘅時候咧。就其實我係足足，因為好似你話齋冇咗個 group 之後咧，係打咗 send 咗三個 message， 叫呢個揾嗰個，因為我冇抄個同事牌啊嘛，咁今日先翻去抄翻，哎呀死，原來我係冇你電話， 終於揾到個理由， 因為唔好意思 抄啲靚女同事牌啦， 使乜咧？如果真係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咩咧？就係、是、如果人哋真係出咗門口嘅話咧，你先至俾呢個 message 人咧，其實係對人哋好唔 fair 嘅。是不是戇居居咁已經喺度排緊隊啦？點啊？ 多謝阿 Ken 咩啊 ？Ken He Sen Ken Hugh Sen， 喂，仲孫係咪？ 啊 ，Q 孫 Sen 啊 ，Q He 馬孫啊，啊姓孫係咪 ？S E N OK 嗱，我啲繼續講之前咧，因為我哋都回應下啲 要嘅咩 網民啊嘛，咁 第一次睇嘅咋我人生 有人話喂唔使 teleconference 啦，老細。嗱 ，teleconference 咧啲嘢咧都係為 策略嚟嘅呢個，就係講俾人聽 home office 啦。唉，即係嗱，你唔使諗住多日噶 home office， 大佬。我哋就對我嚟講，聽唔 teleconference 都冇意思嘅，因為我哋啲文件喺曬 office 嘅。係，即係 我 就好咩都好。 我逢星期一其實就係一個逢星期一朝頭早都會開 meeting 嘅。 嗯， 逢星期日朝頭早都會開 meeting， 咁所以咧個 meeting 咧就最主要咧要知道今一兩日啊有啲乜嘢工作係需要，或者有啲咩客户係需要處理，因為點解咧？喂，你唔翻 office 啫，我啲客會翻噶嘛， 係， 我啲客 我就最擔心呢樣嘢， 係啦， 因為點解咧？我 make 呢個 decision 之後咧，就我發覺死啦，如果啲客户打嚟罵嘅喎， 係啊， 佢未必罵我。但他可能會罵個同事，覺得他不負責任啊。咁你知道我哋嗰啲唔單止係生意咁簡單啊嘛，有 professional ethics 噶嘛，我哋有 diligence 噶嘛嚇，大佬 due diligence 啊嘛，大佬要。咁所以變咗，我就喺呢個困局裏邊咯。第一我就發覺，我其實咧 office 咧就係冇貼窗嘅。呢個係 咁啊，依個你哋嘅問題啦。 我係午夜夢回嘅時候，哎呀大鑊！係啦，屋企貼。都唔緊要啊，大佬。Office 啲嘢嗰啲嘢唔係你嘅，係啲客噶嘛，好多時。咁好彩咧，我係對住洛克度。 係。咁但係你都救唔到啦， 救唔到啦， 都救唔到，你翻去都救唔到噶啦。 我都翻唔到 office 啦，我唔通揸架車戇居居走去搏命啊，大佬，係咪？ 喂，多謝阿 Raymond Mark。 喂，夠啦，係嘛 ？Dragon Mark， 唔係。 唉，太多太落阿細良面啊嘛，咁樣 係係落佢落細良面就唔好嘅，你大佬太俾面我哋唔好嘅，係夠啦。 我想講咧，其實咧，我覺得777咧有啲嘢咧係就連我哋依啲咁嘅少少嘅中小企老闆咧，都會估得到嘅情況咧，就係、是、嗱，我就會喺嗰晚就已經唔使睇聽日嘅情況，因為我九點幾已經感覺到個風啊，喺我自己屋企都感覺到乒乒乓啷、乒乒乓啷。咁跟住我就已經 imagine 到啦，喂，聽日翻工可能啲同事要攞條命出嚟搏嘅喎。我當時真係咁諗嘅，真係咩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唔好淨係話啊，我作為一個好老闆，好關照誒， 唔係好簡單啫， 同事，而係喂。公司的同事有什麼生命安危或者受傷的時候，公司損失來的。 喂，很簡單的道理，嘴巴，你住元朗，你回來這裡是九龍灣，是吧？你怎麼出來 啊？我自己都出來了，是啊， 將心比己啊，大哥，怎麼出來啊？唔係，我就 easy 啲，因為我係揸車嘅，同埋我兩步已經到㗎啦，我一過東隧，再過東區走廊就已經噏一聲已經到㗎啦，我哋梗係好 easy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其他啲同事咁點翻先？喂，如果你話尋日嗰啲新聞，我唔知堅定流咧，個阿叔話佢玩咗九個鐘啊嘛，咁佢七點鐘玩咗九個鐘，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咁咪差唔多翻到去啦，係咪收工？哇！我都係嚇死喎。 其實嗱，呢個第二個， 唔係呢個係誇張少少，我覺得。 呢個第二個 point， 我自己覺得都係嘅。你其實都可以 imagine 到，除非你唔用腦諗嘢嘅啫，你自己 imagine 到。如果個交通情況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係預計得到嘅。我首先話，第二就係話你會翻到公司嘅時候咧，你只係得大約半日嘅工作時間，甚至可能更少， 嘥氣。 喂，留喺屋企做嘢仲好啊！知點解啊？佢嗰嗱，你唔好話我無良老闆。事實上，老闆嘅諗嘢方式咧，係事實上考慮埋嗰個嘅結果嘅，就係我覺得 最重要結果， 最重要結果嘛。 我理得你個過程。 喂，呢個就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你作為一個香港最大嘅老闆，你應該要諗噶嘛。個結果係咩啊？個結果同事安全第一，第二同事會覺得你老闆咧都係一個啊有人性嘅人。第三就係咩啊？其實你自己都得益㗎，因為點解啊？嗰個工作時間。如果嗰啲工作係可以喺屋企做嘅話咧，其實佢就可以八個鐘喺屋企做咯，而唔係花咗好多時間喺嗰個舟車勞頓嗰度。 阿徐老闆，你嘅同事發牛豆四個鐘，做四個鐘，你都當執到啦。 係啊， 好過喺條街度逼車啊，大哥。逼車嚟有咩意義啊，大哥？唔係我真唔明，我尋日見到哇，我終於明白一個四字詞語嘅意思喺我人生裏邊，我識滿目瘡痍呢四個詞語，但我好少用。OK， 但我親身體驗得到咩叫滿目瘡痍呢種諗法咧，原來就喺呢一次嘅叫咩啊山竹牛肉裏邊咧，係感受到咯。喂，我從來冇諗過，即係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會有滿目瘡痍呢樣嘢喎。喂，如果你諗下，你做特首又好，我做特首又好，雖然都預計唔到一落風球就大家翻工係一個即係inevitable 啦，必然嘅一件事啦咁樣。但係你睇到喂。成條路大部分都冧咗樹，都唔知嗰啲車係點樣過。第二就係、是有啲嘅港鐵又好，東鐵又好，乜鐵都好啦，全部都係嗰啲電線杆係唔 work 嘅。即係話其實根本你嘅成個城市喺尋日嗰個咁嘅交通環境裏邊 ，it doesn't work 嘅。 其實 咁你係咪可以做一個好決絕嘅一樣嘢就係、是、喂？停咗佢啦，唔系净系呼吁老板，呼吁系冇意义嘅。我觉得头先你讲得清楚啲就系林郑月娥寻日嗰段嘅记者招待会，我哋睇到真系掟电视嘅。佢话希望咧唔好扣勤工啊，唔好即系当系即系缺勤啊嗰啲。我阿哥，嗰个系客观环境令到你根本系翻唔到啊！ 嗱，我覺得呢句説話點解係廢中之廢咧？我就係覺得，就算我當香港80% 嘅老闆都係好老闆嚟嘅，我當就即係其實呢個絕對唔係真實嘅啦。我當80% 都係好老闆嘅時候，我話重點嘅係僱員自己本身心目中係陷入一個囚徒困境啊嘛。佢唔翻嘅時候，如果只要佢隔離個同事翻嘅時候， 咁我係老闆，我點睇咧？ 點睇咧？係啊，個 message 好係好好，即係個對比好緊要嘅喎。 同意。 同樣地就係話，就算啊嗰個嘅上司頭先所講嘅上司，佢又會考慮，喂，如果我下低嗰級翻，我唔翻，我咪好大鑊， 好大鑊噶 嚇。咁所以咧，我就係話呢一個有啲人話今次咧就顯示出阿林鄭咧就叫離地啦，堅離地啦咁樣。嗱，我依個同意啊，依個 remark， 但係我覺得其實同佢依個所謂嘅學歷咧，或者個能力咧，嗱個能字咧，你點發音都得，佢個思維方式係好有關係。 唔係，我覺得第一樣嘢，我估計到嘅，以佢呢個咁嘅工作狂嘅女士咧，係會完全係將呢一個 option 呢一個選項咧停市或者係停工呢樣嘢咧。是完全拋諸腦外的。今天他的記者招待會講得很清楚，我們從來都沒有 consider 過這件事。 是。 是不 是？是。 因為對於一個工作狂來說，即使這樣的客觀環境是不斷浮現，你沒有理由，你作為即全香港的特首，你不知道三百多條巴士線是不見了一半的。 這一件事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的路有好多條，特別喺新界嗰啲樹木係跌曬落嚟，根本係過唔到車嘅。你冇理由更加唔知道就係、是，喂，其實港鐵好多條線都係受影響，冇個班次係足夠嘅。 個班次一半都冇啊！嗰日星期一，即係尋日開嘅所有巴士嘅路線係連一半都冇。嗱，不過我又咁講喎，回應阿土伯人所講咧，其實 只有工作狂。 你睇到嗱，我一陣再講翻點解我覺得一個能力、一個學歷與能力嘅即係一個 mixture 依個嘅林鄭咧，其實係影響咗佢嗰個停工嗰個嘅考慮。一陣我再 develop 呢個 point。但我想先回應阿土伯所講嘅，就係其實。你有冇發現今日嘅香港係竟然係冇一個嘅應變嗰個嘅組織喺度？你頭先所講嘅所有嘢，你話你冇理由唔知啊，你冇理由唔知啊？喂，我真係唔知你知唔知啊？因為點解啊？因為由星期日打風至到星期一依、這個過程當中，我睇唔到香港政府有任何具意義嘅信息發放出嚟，包括交通情況。包括啲路段嘅情況，嗱、我真係唔知啊，可能有啊，但係我感覺唔到啊，我感覺唔到究竟你知唔知佢所講，你知唔知外面發生嘅咩事㗎？喂，如果你真係有嘅，有個應變中心，你搜集曬所有 information， 又跟住你決定唔停工嘅時候咧，哇，咁你咧就一個基本上咧個判斷好有問題啦，點翻啊？頭先你所講，喂。東鐵線又有問題，西鐵線有問題，輕鐵有問題，又跟住咧巴士開唔到一半，你叫人點翻工啊？喂，如果咁嘅情況，你知道咁嘅情況之下，你仍然係決定唔停工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你係一個酷吏， 係同埋 或者你完全冇安排，應該話冇交通安排啊。 就算啊，你初頭唔醒起。喂，冇理由，啲友喺度排緊隊，準備翻工嘅時候，已經怨聲載道嘅時候，即刻 call off 咗佢啦，大家翻屋企啦，係咪？冇辦法啦，喂，老闆都冇你扶嘅喎，嗱，我當我而家係夥計啦，阿徐老闆，咁我翻唔到嚟，咁我點搞啊，大哥？ 咪仲有老闆咧，嗱，我想講啦，又講翻老闆嗰邊啦，先講翻老闆嗰邊，老闆嗰邊就係、是，喂，如果舉例，你政府唔 call 停工嘅時候。我點 call 咧？因為我客翻緊工啊嘛，頭先所講啊嘛。你明白我講咩？ 我驚呢樣嘢，我驚呢樣嘢。 嚇！ 我唯一驚呢樣嘢，我唯一驚呢樣嘢，因為你係會俾人孖噶。係 啊。 喂，大佬，你 office 同 professional 嘅大哥 ，nine to five， 我今日由朝頭早打到夜晚黑，或者打到晏晝，冇人聽電話啊，大哥。 喂，你如果 今日三個風球啫，落咗波咯喎。 你政府係啊，冇錯 ，exactly 落咗波啦嘛。喂，咁所以如果你政府肯，一陣我先講，政府有冇權力去停工啊？再講啊。但如果政府肯宣布停工嘅時候咧，其實就連香港 80% 都係中小企老闆嚟嘅，大佬，我話你知，即係李嘉誠啊，咩諸如此類，大 Masa 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係佔咗大約 20% 到嘅咋。 冇所謂啦，嗰啲。 嗰啲冇所謂啦， 唔係我講做少一日。 其實 80% 嘅中小企老闆其實都等緊你 call 一個停工令嘅咋，因為點解啊？對我哋嚟講都好 easy 啲啦。 我好大壓力㗎，因為點解咧？真係揾唔到你嘅時候，人哋即係倒死落蟹嘅時候咧，你係成個 office 係冇人聽電話。喂，呢樣嘢係好樣衰，你唔知啊，大哥。 係啊，嗱，譬如舉例， 我唯一擔心係呢個問題咋。 嗱，我間公司咧就時不時有啲貨到嘅，咁你要收貨啦。 喂，又有啲你要送貨嘅， 嗯， 啊，我收完之後要安排送貨，你嗰日唔停工嘅時候， 咁我翻嚟定翻嚟好啦，大佬。 我點樣收貨？點樣送貨啊？所以其實啊， 擺門口， 大家唔好 管理處搞咗佢。 大家唔好即係打工仔，唔好以為咧，老闆就一定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就是、一定是會企喺政，即係企喺所謂唔停工嗰邊啊！ 唔係啊，我唯一嘅擔心就係我啲客啫。 啊， 係嘛？因為一來第二日人哋可能翻嚟，有啲客唔係話直接揾我噶嘛，咁、直接揾你同事孖佢噶嘛。 嗯， 咁唔通你孖翻個客啊，大佬鬥孖啊，大哥係咪啊？咪所以佢呢一個決定係對我哋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哋就剛然講得好輕鬆啦，就話點send 個 message 俾人唔使翻，但係我哋嘅壓力就喺度啦。 我哋要受咯。 因为点解咧？你同个同事顶系冇问题，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个客可以唔再帮衬你噶嘛？ 嗯， 几时我话今日放假，我搵你唔到，咁点搞？你啲唔系个个客都有你手提电话， 嗯， 咁先死，系咪？ 咁所以咧，嗱，我想讲啦，嗱，如果喺星期日至到星期一，如果我哋嘅政府香港政府系有嗰个所谓嘅咩应变中心不停接收信息，然后跟住发放信息，令到市民都知道。 嗯， 啊，咁咧，如果你真系有咁做，然后再决定唔停工嘅话咧，我就觉得你呢个 decision 咧，我就真系唔知道你点 make 嘅。一系咧你就瞓着咗，即系好似阿土白响所讲，你根本唔知道。 我瞓着咗， 真唔系啊！我嘅意思，你话政府，你话佢都政府唔知嘅话咧，喂，咁我就觉得你仲差过澳门咯。咁即系话，你个成个应变人哋叫做防民防啊。即係澳門政府咧就宣布，除咗嗰啲民防嘅組織之外咧，即係政府裏面咧負責民防，唔知係咪民防啊？唔記得咗。總言之係啲救災啊嗰啲人咧之外咧，其他嘅公務人員咧就放假一天。舉例， 奇怪地，你諗到叫啲學生唔好翻學，點解唔會再諗一樣嘢就係、是，喂，除咗學生之外，其他人點咧？你想想連公務員系統都係好似接近臨放工嘅時候先收到個notice。 呢個證明林鄭係講大話啦！喂，我真係唔會收翻呢句説話。喂，因為點解咧？嗱，我 elaborate 個 point。林鄭應該嘅做法係同我係一樣嘅。你如果係有心嘅話咧，係發放呢個信息俾公務員咧，你就應該係星期日晚發放啦。 嗯。 你星期一發放有鬼用咩？真係老實咁講。 唔係佢扮 仲晏晝啊！ 佢扮良心僱主啊！ 啊！ 但係最慘就係咧，點解最後尾係即係四點幾，好似啲人話先收到咧？因為根本你喺個記者招待會度噏完之後咧， 邊個同你啊嘛？ 邊個同你執行啊？ 啊！ 阿哥，邊個部門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喺度聽住你開記者招待會。哦，原來你噏咗呢一句，我而家打個 notice 啊！ 啊！ 阿哥，喂，同埋老實講，都翻咗工啦。翻完你寫呢樣嘢，託咩？俗啲講就係、 是，所以呢個證明咧，就係成個情況就係林鄭咧，就喺呢一個嘅記者會裏面爆咗一句，又跟住後面咧就有人開始喂，老闆講咗你要做喎，嗰時先做啦， 估下估下啫，未必有正式有呢個 instruction 噶，大佬。 唔係，未必有呢樣 instruction， 就係自己做係嘛？即係 唔係同埋佢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已經翻曬工啦，或者係已經係喺條街度搏緊命，即係趕翻工作地點啦。 所以這個 message 咧，我覺得佢話散發俾公務員嗰個 message 咧，其實係一個保鑊措施嚟嘅啫，純粹保鑊嘅啫，就因為林鄭講咗一句咁嘅。 唔係，同埋呢個另外一個反應，阿翠伯就係、是、其實你自己其身不正嘛。你連政府都冇做呢個示範效果啊！你講澳門就最好啦。澳門就話我唔敢幫你啲老闆，因為澳門人更加恨錢多過我哋香港人咧。我唔敢幫你老闆決定，不過我以身作則，我就叫啲公務員除咗緊急嘅部門之外 ，otherwise 其他啲唔使翻啦。一來唔好影響咁多溝通嘅問題，係咪？喂，咁你就做到個示範效果。At least 喺呢一度你補翻少少費。咁當然你最好嘅就係醒目嘅就係、是。全部宣布今日停市啦，停業啦，停工啦，停貨啦，即係四停係最好噶啦。你問我就係、是，即係尋日咁嘅環境，老實講，你想翻都翻唔到啦，唔 practical 根本就係邊個真係日日係望住打爆風球唔使翻工嘅大佬？喂，大佬，大家唔使食飯咩？ 嗱，我覺得咁嘅，依、這個林鄭咧，佢即係今次嘅風災之後所講嘅所有嘢咧，如果你從 即係嗰個嘅所謂嘅政治嘅叫做公關嘅角度嚟講咧，係每一句都錯嘅，可以佢真係可以做到每一句，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嘅，你出嚟呼籲啲僱主就要嚇做一個良心嘅僱主， 唔係啊， 你自己就唔做。 佢好笑咧，就係話咩勤工獎啊嗰啲咁嘅嘢，噏嗰啲無謂嘢，大哥。 啊，跟住咧， 唔好當人缺席啊嗰啲咁嘅嘢。 係啦， 唉，真係吹漲啊，大佬。 啊，跟住今日咧又講就話啊，佢啊星期一都出席咗好多嘅場合，啲酒會啊乜乜乜乜，啊啲人都讚我。啊！這個即係我哋嘅政府咧，就應付今次嘅山莊牛肉咧，就非常之好。唉，不過咁，佢最後嗰句先頂人，係我係不過我唔會自滿嘅。哇！你有冇搞錯啊？喺咁嘅時候你講啲咁嘅嘢，哇！第仲有啊， 人哋見到你禮貌講，哎呀，徐伯。今晚你講得好啊！你估你 其實係啦，係啦，係啊嘛，即係唔係唔通話你做得唔好啊？ 咪咯， 即 係廢話連篇，取白咁啊，大佬你真係 唔係啊？你等於我記得有啲網民就話喺我 po 我個 Facebook post 留言， 真係幼稚啊！ 呢啲叫做皇帝的新衣，即係咧你咁你都信嘅，即係仲要攞出嚟講喎，仲要攞出嚟講啊！ 不 過 嗱，我原諒佢 啊。 在呢單嘢度，你唔攞呢樣嘢出嚟講，仲可以講咩咧？ 喂，即係唔講少啲咧。其實咧，講真咧，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教佢咧，就係話，唉，今次嘅風災引起好多市民嘅不便，我都非常之抱歉。喂，可以咁噶嘛？ 作為政府部門喺呢一次嘅前所未有嘅風災裏， 我哋可以做得更好，都得噶嘛？ 因為三號風球。落嘅時候，大家理解咧，就係冇諗過有另一個選擇。呢樣嘢咧，我哋係失策嘅。 可以 review 噶嘛啲嘢？喂，講真啦，如果 冇諗過全面嘅交通嘅情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冇宣布呢個停工、停市、停業、停課咧。停課有，係我哋失策嘅。你認咗佢算啦。跟住佢今日講，你咪鬧特首咯，特首係 出氣噶嘛，攞嚟出氣嘛。嗱呢啲咪嗱呢啲嘅説話咧，我就話， 如果我係當面嘅記者。我話林鄭月娥，唔會叫七啦嚇。林太，不如你好似嗰個市民咁喺嗰度街道咧，戇居居企四五個鐘咧，係喐不得其靜。你得唔得啊？我就唔得啦。 因為佢地鐵都唔搭，點？唔係，我覺得 即係佢好笑話理解市民嘅感受。 但當你理解咗之後，到最後咧結論就係話，大家鬧我咧，就攞嚟出氣，我可以接受。喂，你依句説話就已經係嘴嚼嚼啦，駁嘴嘅説話啦。因為點解啊？你想話俾我聽，唔係我錯啊，係你哋錯啊。不過你要出氣，咁你咪出咯，你咪鬧我咯。 同埋咧，最好笑的一樣嘢咧，就係嗰條前提啊。其實佢係冇體驗過嘅。 嗯。 佢連張八達通都唔識嘟。 嗯。 你怎知道逼地鐵究竟是什麼環境的，大佬？是不是？你不要跟我說少了，是吧？大佬連即 他可以呢，說真 的，即是說，我們無論怎樣都好，第一，去停車場，我們會奪那張卡，是不是？我們去茶餐廳，現在都很多又會奪張卡，去 7-11 也好，百佳也好，惠康也好，喂，全部我們都會奪張卡。喂，連這張卡都不懂奪的人，你說我可以體會到你香港市民的感受，你第一句已經是講大話，你怎麼體會啊？我不覺得你體會到， 你到 因為你有司機送你翻工，喂，你梗係冇問題啦，係咪？同時你係特首，違反交通規則都冇人敢喐你架車噶啦，係咪？ 而家係啦，以前又唔係噶，講真 的。曾蔭權嗰陣時候啊，你講 唔係以前嚟講，你就算我理得你特首定係總督啊？啲警察抄你牌就抄你牌噶啦， 應該嘅。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啊嘛。嗱，不過我話頭先林鄭又即係佢每講一句説話都係錯嘅，其實係顯示出佢嗰種嘅，我覺得係真係 愚昧。 唔係啊，唔係佢真真正正諗嘅嘢啊。佢係一個就係我所講嘅酷吏啊。酷吏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嗱，我先講第一個層次，點解阿林鄭月娥係會唔 call 嗰日，即係星期日咧？停工停市咧，先唔講佢有冇個權力，我認為有嘅。OK，好啦，我覺得最主要就係林鄭月娥，佢係一個咩咧？高材生，佢要考100分，佢嘅100分嘅成績嘅定義係咩咧？同我哋市民係唔同嘅。佢嘅定義就係我係可以搞得掂而唔使停工停市，依、這個佢就可以同佢嘅老闆交代。 所以佢永遠都唔係同市民交代，佢係同咩咧？同習近平交代。哇！你睇下我做得好過澳門啊，我做得好過廣東啊，即係佢嘅意思咧就係咁。我覺得佢成個嘅 mentality 嘅精神係咩咧？就係、是、我要盡顯我自己嘅才能。 但係呢個咪慳慳埋埋蝕一筆嘅做法咯。喂，呢一鑊嘢就係好明顯睇到你作為一個特區政府 ，OK， 作為一個特區之首嘅行政長官，你係完全無能咯。對問題嘅判斷能力，連一個咁嘅危機，喂，危機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好有意識知道呢一鑊嘢大鑊，所以咧，無論我事前同埋事後嗰啲補救嘅工作咧，理論上應該都係準備妥當噶嘛。嗱，今次老實講，事前由星期日之前咧。做得不錯啊！特區政府，我起碼印象中係星期三、星期四已經係俾佢呢個 announcement 咧係警覺噶啦。 嗯， 其實佢老實講，佢真係 prepare 曬好好嘅功課，準備去考呢場試嘅。喂，佢而家係臨尾賴篤尿啊！ 嗯， 逐啲講，喂，完全冇諗過落咗三號八號波之後，原來係可以都有一個 option 喺咁樣嘅環境裏邊，其實可以停課嘅。之餘仲係停市停業嘅，唔係呢個就係高材生諗唔到嘅地方，因為高材生係跟 model answer 答嘅啫嘛，冇諗住超越嗰個 model answer 嘅範圍嚟答噶嘛。我僆仔考試都係咁啦。 即係你嘅意思， 我唔係喺度創作寫 PhD 論文嘛，大哥係嘛？你有過往邊一次係落咗三號波之後，大家係唔使翻工係冇嘅，除非黑雨 ，except 呢一樣嘢。所以呢個特首的問題在於咩咧？第一，我覺得完全係冇創意嘅，完全係唔能夠應付危機能力嘅。第二就係、是，喂，點解係會你出嚟頂噶？ 嗱，有幾個人 disappear 咗，包括政務司張咩聰、張咩忠、 建忠、 張建忠， 你連嗰個都唔記得咗。 政務司張建忠 disappear 咗，仲有呢一個嘅運房局局長 陳凡， 陳凡唔見咗。其實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都唔見咗。不過劉江華我就暫時唔計佢。但係老實咁講，點解會揾個李家超保安局局長出嚟做嗰個所謂嘅咩應變嗰個聯絡負責人？喂，照計我哋都知應該係政務司司長啦，係咪啊？即係呢個所謂就係統籌各部啊。 我覺得咁，點解今次佢會親自壓陣咧？其實佢係逼不得意嘅，佢初時諗住咧借呢一個嘅危機同埋嘅天災咧，係攞 credit 嘅。 嗯， 因為今次確實事前咧嘅警告啊，或者係所有部門緊守崗位嗰啲嘢咧，佢係已經係 prepare 曬啲功課嘅。所以咧，佢諗住出嚟攞 credit， 點知咧今次咧就係即係叫咩話？即係再 就你話做最後答最後一題答漏咗。 我就话佢考试啊，唔记得揭仲有咩一版啊？ 几多版？唔知仲有一条， 仲有一条长题目啊？ 啊， 咪肥佬啊，大佬，嗰条系最重要啊嘛！之前嗰啲全部答好晒，准备好晒，谂住今次咧系嚟攞 credit 嘅，即系点知咧就食豆食着屎，我记得啦，唉，即系饮大两杯盏，你唔记得咗？要谂住食豆，点知原来食着屎，大佬佢真系，喂，最后尾呢一镬咧系太晒 Q， 原本系即系啲 ready 嗰啲嘢系做得好嘅，我嚟到所有人。去超級市場又好，啡粉又好，全部搶購曬啲嘢，即係準備星期日好似迎接大戰咁。即係起碼我哋有咁嘅意識啊！你諗下，大部分爆槍嗰啲咧，都係唔記得咗貼米字旗啫嘛，好多都係我見到啊，起碼 at least 即係感覺唔到佢有貼嗰啲嘢。其實我哋所有嘅 precautionary 嘅 measures 我哋做曬。今次你都覺得政府係即係準備充足。最後尾臨尾一下塌 Q。是遇不到的，因為對啲 A.O. 嚟講，佢冇我哋呢個政治觸覺噶嘛。嗱，我係過往循規蹈矩做嘅嘢，咁我咪再 repeat 一次咯。三號波落反共啦，點會有 discretion 噶？我都諗唔到咩法例。老實講，諗條法例用乜嘢啊？ 唉， 你亂噏都得啦。 唔係有啊，有現成有，一陣我哋再講啦。即係根本就。呢、這個湯一陣，我哋就招呼湯家華。湯家華咧， 咁多預告嘅今日三四個預告。 一陣翻嚟咧，我哋湯家華，因為咧呢條友咧真係可以話一個咁嘅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啊，定會長主席啊， 主席， 即係可以咧，即係講啲咁無知嘅説話，我係好難以相信嘅。不過咧， 我相信㗎，係 咪啊？即係好難相信。 湯家華嚟講，佢而家有咩做唔出啊，大佬？ 只係可以係即係。 政治歸邊的原因，如果不是你是難以解釋的。 好， 好，稍後回再說。 今天我是特意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飲食天王鹽金券的，我在網上已經賣了幾年了，今年呢、就是非常之昌盛的。其實、在我們的實體店或者網就用一個折頭就給了現金券我們，以後呢我們呢就在個網上或者實體店那裡買的。現金券呢就是當現金用的，它的限制是非常之少，不是沒有限制，譬如說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了。今年呢我們搞了很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食肆，300多間食肆，有傳統的酒樓、日本菜、韓國菜、茶餐廳、泰國菜，因為有300多間，其實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吃廣東菜的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的，生記、稻香集團、聚福樓金閣、金恆香、富豪酒家、阿翁鮑魚、海底撈、小肥牛、半島漁港、阿翁火鍋，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泰豆、泰國還有煲仔王，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而你省到的錢為何不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就招收 VIP 會員，我們有些特殊的 discount 給你，你現在跟我們聯絡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的實體店或者上網其實都可以買到的。